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主要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丈夫韩先生去世之后呢，董女士被他人以婚姻无效为由呢诉至法院。她这时候才知道，闹了半天呢，自己近20年的婚姻竟然是丈夫韩先生的一场骗局，以自己朝夕相处的丈夫竟然是别人的合法配偶。那么在被法院认定为婚姻无效之后，董女士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他和韩先生同居期间所购置的房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多年婚姻被确认无效，无过错方有权要求分割同居期间的财产吗？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9月21号是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园的第二天，通州区文景街道综合执法行政执法队与文景派出所通过联合执法，成功处置了环球度假区首例黑导游案件。在文景街综合执法队的调查过程当中，男子呢承认他存在没有导游证进行导游活动的违法行为。根据相关规定，执法队当场对这个男子进行了罚款，并罚没了他的违法所得，要求他立刻停止无导游证进行导游活动的违法行为。为深刻吸取920人亡火灾事故的教训，9月20号、21号，通州区的全区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两天的夜查行动当中，执法人员对52个物业服务企业及个人拟处罚529800元，其中对物业服务企业处罚40起52万元，针对个人处罚12起9800元。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要求监督员组织属地政府及行政主管部门开展全区的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专项检查以居民小区、出租房屋、物流外卖、沿街门店等场所为重点，实地检查场所区域的管理单位、产权单位是否落实和制定了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和巡查检查措施。针对检查情况，怀柔区的消防救援支队的监督员呢，发现并督促整改电动自行车的违法停放充电数量是28处，批评教育违规停放充电当事人数量呢是22人，清理可燃物3吨，拟对物业和个人实施处罚是3起。中秋佳节当天，民警是坚守在岗位之上，穿梭在辖区的每条街道之中，守护着千家万户欢聚一堂。在中秋节当天的晚上将近10点钟的时候，民警在密云区的新中街巡逻的时候，就发现有人在燃放烟花爆竹，立刻赶往现场。经过工作，违法嫌疑人27岁的密云男子邓某，为了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在花园小区的一个商铺的门口处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被赶来的民警当场查获。根据规定，该人依法被密云分局处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山东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交警大队一中队夜查酒驾直播的时候，一辆车被查中的时候，车里的司机啊自称是省公安局的，交警没有按照流程执法就放行了，被网友质疑执法过程当中存在漏洞。9月22号，滨州交警通报表示，已经成立专项调查组展开工作，经过初步调查，处置过程确实存在执法不严格、不规范的问题，一经查实，将对相关人员依法依纪进行严肃处理，此事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多年婚姻被确认无效，无过错方有权要求分割同居期间的财产吗？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合法庭的法官，一位是何瑞何法官，何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张梦，张梦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天所要集中跟大家讲的这起案件的案情啊，一位是这个韩先生，一位是这个董女士哈。那么这起案件到底前后经过是怎样的？那为什么长达将近20年的婚姻就会被确认无效呢？哎，我们还是要从这个韩先生和董女士相识跟大家来讲起。我们请张梦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案子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董女士和韩先生呀，他们俩是1996年认识的，然后认识之后呢，双方就迅速坠入了爱河。后来相处了几年之后啊，就双方就觉得诶，我们是不是要登记结婚了，双方就在民政局啊，于2002年的时候就登记了结婚。 哦，那他们从96年认识到这个民政局登记结婚，长达6年的爱情长跑是吗？ 对，时间还是挺长的。 哦，那最后修成正果哈，02年结婚了。后来呢？ 双方呀，在登记结婚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生育了一个小宝宝。在这个案子里，咱们就叫他小韩吧。 董女士是奉子成婚的哈。 对。 嗯， 就是结婚的时候已经生了孩子了。 生了孩子了。对，其实不能说奉子成婚，孩子已经出生了，对吧？ 对。 好，您继续说，后来呢？ 后来就是在双方那个恋爱，然后准备怀孕生孩子结婚的时候呢，双方就说为了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住处，然后董女士就跟韩先生商量，就说咱们凑凑钱在北京买套房子。韩先生说可以，然后他们就在2001年12月的时候就在咱海淀买了一套那个房屋，然后房子是当时是登记在韩先生名下的。然后这些年呀，然后那个董女士、韩先生还有他们出生的孩子，一家三口就幸福快乐的生活在这个房子里面。 那这一段时间来就是都是相安无事，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就一家人都相处的特别融洽。 那当时那个房子，因为您刚才也提到是这个2001年买的，那个时候北京的房价跟现在来比差距是很大的。2001年那个时候海淀区的房价应该还是用现在的这个价钱来算应该还是挺便宜的。 对，他们当时买这套100平左右的房子大概是花了50来万。 对啊，真的是对于现在来讲海淀区的房价可比这个要高很多哈。那您继续跟大家说，一家三口就这样幸福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家当中了。那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突然的变化？ 好，就是这样的。然后到2018年的时候呀，这个韩先生啊，他是因为有那个心脏病，然后他是突发心脏病去世了。然后去世之后呢，这个董女士的生活呀也算是彻底改变了，她之前也从来没想到的一些事情也发生了。因为这时候有一位李女士突然跑出来说董女士跟韩先生是重婚了。哇，那董女士觉得这怎么可能，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了快20年了，这些年一直都相安无事，生活得这么幸福，怎么突然有人说我离婚了呢？ 那么在韩先生去世之前，董女就是那个姓李的那个人哈，完全是没有出现在董女士的视野当中的，从来没有出现过。 之前也是见过一次，但是他就是以为是那个韩先生的那个前妻，但是没想到他们是没有离婚的。 是这样的。 对。 那这时候李女士这个来了以后要求董女士怎样呢？ 那个李女士过来之后啊，然后她先是把那个董女士告到了法院，说他们双方，她那个董女士和韩先生啊，双方是重婚，然后要求法院确认他们双方的那个婚姻无效。然后确认婚，法院查了之后，认为这个董女士确实是和韩先生是无效婚姻呀，因为一个韩先生之前和李女士是存在婚姻关系的，又没有离婚，这第二段婚姻肯定就是按照法律规定就是无效的了。然后法院确认之后呢，然后这个李女士又说，诶，这个房子是登记在韩先生名下的，你们一家三口住这个房子就是韩先生的那个财产，应该是属于我和韩先生的夫妻共同财产，你现在也没有资格在这里住了。然后就开始要求就要分割韩先生这套房作为韩先生的遗产来进行分割，这个董女士就是万万没想到的了。 那也就是说，董女士和韩先生这个婚姻的确就是无效的，是吗？ 对，按照法律规定就是这样，因为韩先生和李女士的第一段婚姻，他属于还是在一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没有离婚，所以按照法律规定，他们第二段婚姻是就是属于无效的婚姻。 那董女士在这之前完全不知情吗？对于韩先生之前的婚姻状况啊这些问题啊？ 就是他们认识的时候啊，就是韩先生跟董女士是这样说的，就说我以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我是已经离过婚了。然后他们当时去登记的时候，韩先生这个档案里面呀，那个婚姻状况也都是写的离异的状态，然后他们也顺利进行了登记。因为当时在可能是民政局那时候还没有联网，就查不到其他的那个状况，可能只能查到当地的那个婚姻状况，就是他就是一个离异的状况，然后就进行了登记，所以他对这个状况是完全不知情的。 是这样的哈。那在这起案件的这个现在是等于说婚姻关系肯定是被认定为无效的了啊，这个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就主要涉及到这个房子的问题，是吧？那现在李女士把董女士给起诉了，她是要求自己完全占有这套房屋呢，还是说要一部分？ 董女士当时到法院的时候，她也是就是说，我跟韩先生一起住了这么多年，这套房子也是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买的，这应该是我们俩共同的财产。我现在就是要法院确认这套房子是我们俩共同共有的，我在这房子里面占有一半的份额。就是这个诉求。对 啊，那个姓李的李女士，就是韩先生的这个合法的那个妻子哈，她是什么意见？ 李女士的意见主要就是说，我不同意，这个房子就是登记在韩先生名下，凭什么有你董女士的份额？这个房子就是我们俩的，跟你没有关系。 等于李女士就认为说，这个房子你董女士你就得搬走， 对， 是吧？跟你一点关系没有，全是我的。 对 啊，那一审法院怎么判的呢？ 当时一审法院就是审查之后认为呀，这个董女士啊住的这套房子，是登记在那个韩先生名下， 对， 而且董女士呢又没有提交太多的证据来证明她对这个房子有出资呀，然后购买的情况，然后就还是按照这个房子是韩先生和李女士的夫妻共同财产来进行处理的，然后就驳回了董女士的那个请求，认为这个房子里没有董女士的一点份额。 那也就是说，一审法院最终的结果就意味着这个董女士需要卷铺盖卷走人了， 就是这样， 是吧？ 对 啊，那董女士肯定是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一审的判决结果的哈。那么这起案件到了二审的时候，又有一些怎样的情况？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继续啊，请到两位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河法庭的法官啊，一位是何瑞何法官，一位是法官助理张梦。那么在刚才节目当中啊，请到张梦啊，把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哈。那么刚才讲到，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一审法院经过判决，那么最终认定啊，这个董女士呢，可能就没有机会有这套房屋的这个份额了。那么这起案件的这个一审判决作出之后，是董女士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什么二位？ 对，那么董女士呢对这个一审判决不服啊，那么向我们一中院呢提起了上诉。她上诉的这个主要请求呢，就是认为这个房产呢是她和韩先生在这个同居的期间啊，那么共同购买，那么属于她和韩先生共同共有的房屋，所以她还是要求确认她对这个房屋呢享有50%的份额。 那作为这个李女士啊，就是这位韩先生的合法的妻子，她肯定对一审判决没有什么意见，是吧？ 对， 因为一审基本上是支持了她的这个诉讼请求的， 对， 是吧？那么到了二审的时候，法院主要查明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么在二审法院的这个查明情况呢，就是对于这个房产啊，那么我们发现就是当时虽然是在2001年的时候啊，但是这个房产呢它主要还是采取一个贷款的方式来购买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首付的这个支付上呢，它是支付了可能10多万的这个款项，然后主要的这部分呢还是通过贷款的方式啊来购买，然后这个贷款的偿还呢也是在这个董女士和这个韩先生这个同居期间啊，那么来偿还的这个贷款啊，最后还清了之后啊，然后才获得了这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证。 那这个房子一直是登记在韩先生名下，这点是没有问题的， 对， 是吧？ 对， 那查明了这一点，有助于法院做出个什么样的判断呢？ 因为对于这个房屋这个权属的判断啊，我们说这个为什么一审法院在这个认定的时候呢，他会认为这个董女士没有任何权利呢？他可能主要是基于这个购买的这个时间啊，因为我们说从这个韩先生和董女士这个啊，我们说虽然他们的这个婚姻是无效的啊，但是从他们登记这个时间呢，是在这个购买房产的这个时间之后。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是这个韩先生购买这个房产的时间啊，是在他们二人登记之前啊。那么我们说，即使是合法的这个婚姻关系啊，那么在这个之前购买，那么他可能也涉及这到底是个人财产的认定啊，还是夫妻这个共同财产的认定，那可能就会有这种争议啊。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他可能主要是基于这个时间的判断啊。那么因为你是在这个登记时间之前，而且又是登记在这个韩先生的名下，那么又结合你这个董女士呢，你没有提交证据啊，那来证明，因为这个确实我们说从这个购买的时间上来看，因为确实也是这个时间很久远了啊，那么董女士她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啊，这个董女士在这个购房的过程中她有出资，她有这个款项的支付行为啊，那么所以一审说，那么你既然证明不了出资啊，那么我们毕竟这个在无效婚姻的这种情况下呢，他和这个合法婚姻的这种财产的这种权属的判断啊，他有差异的啊，那么所以是基于这种考虑呢，他给认定成是这个相当于是认定是韩先生的这个个人财产啊。 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的节点啊，刚才这个何法官也提到了，他们这两个董女士跟韩先生是在2002年7月份登的记， 对， 那这个房子呢是在2001年12月份买的，中间差了8个月的时间，是吧？也就是房屋的购买要早于他们登记8个月。 对， 这个您刚才呢是讲的这个一审法院他判决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哈。那么这期案件到二审之后，我们通过刚才的查明的相关的这个房屋的涉及到这个购买啊、贷款啊，以及呢这个偿还贷款的支付的情况，二审法院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那么就是我们说啊，对于这个无效婚姻的这个这个双方这个财产的认定啊，那么我们说得在这个分割的时候，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那么虽然这个婚姻啊被认定无效，但是在这个同居期间的这个财产呢，如果不能证明是一方当事人所有的，比如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啊，你比如说如果确实是韩先生证明我是在这个婚前我自己的这个财产 出资的啊，那么是个人财产，你除非是这种情况，你证明不了，那么我们说这个一般的处理原则呢，还是认为这个无效婚姻的这个双方当事人呢，在他们同居期间啊，我们说不是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在同居关系期间他取得的财产呢，一般上原则呢还是认定是按共同共有来处理啊。那么共同共有呢，在这个分割的时候呢，我们说而且在民法典规定它有一个处理的基本原则，就是要照顾无过错方啊。那么我们说对于这个婚姻的无效啊，那么它通常都会有这个过错方无过错方，因为你这个无效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对吧？ 它 有这个无效的原因，你比如说在这个案件中啊，那么通过我们的查明事实呢，可以发现是这个韩先生啊，在这个结婚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对这个董女士是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欺骗行为啊，有一定的欺骗行为。 嗯 啊，那么从董女士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她在这个过程中，她对于婚姻的无效，她是没有过错的啊。那么既然她是没有过错，我们说对于他们在这个同居期间取得的财产的分配上呢，按照法律规定的原则呢，要照顾无过错方，其实就是说要向他倾斜，他应该要这个多分啊，或者是这个考虑，就是对他有这个倾斜照顾啊，是这么一种情况。 嗯， 而且在这个案件中，刚才咱们也说到啊，就是说从这个房款的这个偿还情况来看啊，就是 我们说贷款的偿还， 对对，贷款的偿还，就是虽然董女士啊，她提供不了证据，比如说她证明是这个他出资或者什么情况， 嗯， 但是我们说从李女士这个角度啊，她其实她也不能证明这个出资的情况啊，因为这个韩先生本身这个已经不在了啊。从李女士的角度呢，她在这个长达20年的时间，其实她对这个韩先生情况她也不清楚。啊，他甚至不知道这个韩先生买的这套房在什么处所啊，这个对他也提供不了证据。那么所以说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对于双方都提供不了证据啊，那么而且这个本身这个偿还的这个时间，我们通过这个贷款的偿还，他也能发现是在这个同居关系一个比较长的期限内啊，那么这个而且这个长的期限内呢，又是这个韩先生和董女士这个共同生活的期间啊，那么所以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他们是在这个同居期间共同啊支付这个房款来获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啊。 对，哎，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哈，那既然是这个韩先生和这个李女士是合法的夫妻的话，那为什么韩先生和这个董女士共同居住这么长时间，这个姓李的这个女士就很少出现在韩先生的视野当中啊？为什么董女士就对这个韩先生的这个合法的妻子如此的陌生？我们在审理这起案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其实当时对这个案件也是这个有您这种疑问哈，但是因为这个可能也涉及这个当事人隐私 、 所以我们也没有具体问啊。但是确实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发现就是李女士这个她在这个婚姻这个关系存续，我们说她是合法婚姻当事人， 对对， 但是她对韩先生的这个一些行为，我们说韩先生和董女士在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共同，她肯定那就不回原来的那个家了。 对， 是吧？ 肯定是不回了。 李女士肯定是明知的，但是李女士呢，她确实她是这个说她不清楚啊，所以我们确实也是有一定疑问，但是这个确实是因为涉及当事人隐私，我们也这个不好 对，而且韩先生已经去世了， 对， 有些情况呢也没有办法来进行核实， 对， 但是的确这是一个不合常理的地方， 对对， 是吧？那按理说这个合法的夫妻啊，而且婚姻关系还是有效的，那为什么这20年就没有怎么太露过面？ 对 啊，甚至是双方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是吧？ 对， 如果真的很爱韩先生的话，他可能早就找上门去了， 对对 啊，是吧？啊，这种情况现在随着这个韩先生的去世可能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对， 那么通过刚才这个何瑞法官的介绍，那么最后咱们二审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决？ 最后我们二审法院呢，就是基于刚才提到的一个民法典的这个原则啊，那么就是在这个财产的分配上呢，要照顾无过错方啊。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对于这个财产的认定，我们刚才说了啊，第一个原则是如果有证据证明啊，那么是一方的这个个人的财产啊，那么肯定是这个归一方个人啊，因为这个是和合法婚姻关系是不同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合法的婚姻关系中，只要是在婚后那么取得啊，那么就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啊。但是在这个我们说婚姻无效 效的这个前提下呢，他如果有证据证明啊，那么是一方个人的，那么这个就认定为个人。但是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呢，我们就一般呢还是按照原则是认定共同共有啊。那么首先在共同共有的前提下啊，又这个按照这个照顾无辜双方的原则呢，所以我们最后呢考虑是这个房产是判决50%是归这个董女士所有，因为这个房产确实现在价值也很大了。刚才提到了这个现在基本上这个房价也得这个700-800万。 哦哦，那最后就是董女士还有50%的这样 的 份额的、 这个、 是吧？ 因为这个是董女士自己的诉求啊，她其实她起诉的就是50%，所以这个也是按照她的诉求来这个进行支持。 嗯，好的好的。好，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这起案件就介绍到这里哈，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样的一起案件，谢谢二位。 谢谢大家。 嗯，好， 谢谢 二位，再会。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多档聊天室同步开放，大家可以和主持人来实时的互动。另外呢，现在下载安装新的听听 FM 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朋友们，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关注一起和婚姻家庭相关的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给你，爱你都变成伤害你，我们的爱快要窒息，不是故意，只是太爱你。去爱，才会让你想离开。